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2月10号，星期五，农历11月初七。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做重要讲话，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同志们表示，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新的一年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胜利。 福建省长汀县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与经济发展双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党的19届六中全会主要文件《外国语种和民族语种》翻译文本出版发行。 各地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为重点，深化拓展党史学习教育，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加拉瓜共和国恢复外交关系。 多国人士表示，美国召开所谓民主峰会，其本质是要打压别国发展，煽动对抗分裂，维护自身霸权。 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过79.46万例。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3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8号至10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21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2年经济工作。李克强在讲话中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并做了总结讲话。会议认为，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壮大，产业链韧性得到提升，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会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我们既要正视困难，又要坚定信心。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19大和19届历次全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一是 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严肃财经纪律。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二是，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以公正监管保障公平竞争，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各类所有制企业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有效治理恶意拖欠账款和逃废债行为。三是，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畅通国内大循环，重在突破供给约束堵点，重在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要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激发涌现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四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要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好国家实验室作用，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推进科研院所改革，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结合，完善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继续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五是，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要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任务，稳步推进电网、铁路等自然垄断行业改革，鼓励各地因地制宜主动改革，推动制度型开放，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吸引更多跨国公司投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六是，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协调发展。七是，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要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解决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问题，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会议认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稳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制度体系。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要坚持节约优先，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要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抓好风险处置工作，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压实各方责任，强化能力建设。化解风险要有充足资源，要研究制定化解风险的政策，完善金融风险处置机制。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坚定不移推进，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科学考核，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确保能源供应。会议指出，要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特别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围绕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大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力度，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帮助市场主体减负纾困、恢复发展。要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增量、扩面、降价，抓好重点群体就业，落实落细稳就业举措，推动财力下沉，加强煤电油气运等调节，促进电力充足供应。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扩大高水平开放，多措并举，稳定外贸。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还必须学习历史知识，厚植文化底蕴，强化生态观念，要落实到行动上。领导经济工作必须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必须有系统思维、科学谋划。领导干部要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专业能力。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考虑政治和经济、现实和历史、物质和文化、发展和民生、资源和生态、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因素，切忌单打一、简单化、乱作为。领导干部要加强经济学知识、科技知识学习，特别是要悟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正确政绩观。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三严三实，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要加强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 会议号召，全党同志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运用好党史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出席会议。 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同志们认为，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我们要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胜利。 与会同志们表示，2021年在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交织的复杂局面下，我国奋力完成改革发展的艰巨任务，实现了“十四五”的良好开局，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都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战的结果。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我们国民经济呢继续运行在合理的区间，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经济增速比较高，通货膨胀率比较低，就业比较充分，国际收支良好。我们今年这么多的困难，难中有成，难中有进，最关键的是我们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的认识在不断的深化。 与会同志们说，2021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顶住多重压力，保持战略定力，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壮大，产业链韧性得到提升，改革开放继续向纵深推进，拔了不少硬钉子，做到了稳中求进。新的发展阶段仍然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加强统筹协调，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做好经济工作要坚持统筹协调，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强统筹谋划，注重协调推进，要注意防止顾此失彼，要防止把长期目标短期化，把系统目标碎片化，要防止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搞简单化、一刀切。 与会同志们表示，进入发展新阶段，领导干部要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专业能力，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 资本这个要素最主要的就是一定要让它这个在这个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框架下依法依规公平竞争，加强监管，不能让它这个无序扩张盲目发展，把这个资本的这些规则定好所以我们要严格的依法合规来引导我们国家有这个优势，就是一个是党的领导是吧很坚强再一个就是我们自我革命，就是及早发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我们必须跑在风险的前面，牢牢守住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与会同志们表示，新的一年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悟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正确的政绩观， 统筹协调，精准施策，驾驭复杂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呢，高瞻远瞩，啊，思想内涵十分丰富，为我们做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啊，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上海就是要在啊持续强化四大功能，啊，这个深化五个中心建设上面下功夫，啊，要加快打造成为啊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啊，把这个更好的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实践证明，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坚持统筹协调发展。江苏省将全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着力提升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打造沿海发展的增长极，推动城乡共同富裕。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推动高质量发展”。 福建省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从2000年开始。在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同志的亲自倡导和推动下，长汀人民对水土流失开展大规模治理，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与经济发展双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寒冬时节，福建长汀的万亩生态果园迎来收获期，成熟金黄的脐橙挂满枝头。很难想象，2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一片赤地千里的景象。 清晨的时候呢，就太阳一晒，沙子呢闪闪发亮，啊，温度可以达到70几度，是典型的火焰山。 严重的水土流失恶化了生存环境，加剧了贫困，这一切让当时在福建工作的习近平忧心忡忡。为了治理长汀的水土流失，他五下长汀，走山村、访农户、摸实情、谋对策。1999年11月，时任福建省代省长的习近平来到了村民赖木生在山上的果园。 他跟我说，你这个果场搞得很好，最好再扩大方向种果，一个是可以致富，第二个可以治理水土流失。 正是在这次调研中，习近平对当地做出嘱托，要把农业综合开发、山水田林路综合开发和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结合起来，变劣势为优势，推动长汀经济的发展。 习近平同志当初提出山水田林路综合开发，这是特别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这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山水林田腐草沙一体化治理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牢记嘱托，砥砺前行，长汀县干部群众通过大规模植树种草覆盖荒山，实施水利工程建设涵养水源。长汀县随后出台关于水土流失开发性治理的若干政策规定，实行谁种谁有、谁治理谁受益政策，山林经营权确定后30年不变。 这个政策出台了以后呢，鼓舞了一大批人参与到这个水土治理当中。我当时种的最多的时候有700多亩，4个果园，到第4年以后，当年呢就收入30来万。 如今长汀县水土流失率已经由原来的31.5%降低到了现在的6.78%。靠发展生态旅游和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0年的2431元增长到2020年的18149元。长汀经验也在全国各地推广。 长汀经验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我国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黄土高原、长江上游及三峡库区等重点区域水土流失严重的状况已经得到了根本好转。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日文、俄文、阿拉伯文、葡萄牙文、越南文、老挝文等十个外国语种单行本和中英文对照本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同时，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五个民族语种单行本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彝文、壮文等两个民族语种单行本已由民族出版社分别同四川民族出版社、广西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向全国公开发行。 各地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重点，深化拓展党史学习教育，着力解决一批群众极难筹盼的民生问题。 青海省西宁市将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与学党史办实事相结合，全面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这个家属院，由于管网老化，过去一到冬季，居民就为供暖发愁。这次经过改造，楼体防水保温、供暖供水等设施整体完善，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现在家里你看23度、24度。 今年呢，我们西宁市的目标任务是36326套，截止到目前呢，已经全部开工实施。改造后呢，我们将解决老旧小区居民的这个烦心事。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街道将小区中闲置的自行车棚、门房改造成社区食堂、活动中心、理发店等，为百姓就近提供便民服务。 在改造过程当中，我们争取了居民的意见，包括美好食堂啊、一间理发室啊等等居民呢特别迫切需要的这些方面呢进行了那个改造。 办实事解民忧，湖南长沙望城区针对群众办事中重复证明等问题，上线了无证城市综合服务平台，目前127项政务服务事项，群众通过刷脸就能完成。安徽省要求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难题。这两天，六安市叶集区的留守老人都用上了智能无线呼叫器，服务人员24小时值班，老人有需求做到有呼必应。 在六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将在强化服务时效上下功夫，做到群众有需求我们见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加拉瓜共和国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今天在天津签署。公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加拉瓜共和国根据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兹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尼加拉瓜由此成为第181个同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 公报指出，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即日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并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 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承认并承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设任何前提的同中国复交，这再次充分证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今天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天，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完全符合尼加拉瓜人民的根本利益，尼方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与中方加强各领域广泛合作。 公报签署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尼加拉瓜外长蒙卡达举行首次视频会晤，双方正式确认了中尼复交联合公报中的所有内容。王毅表示，同中国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是时代大势，不可阻挡。蒙卡达向习近平主席转达奥尔特加总统的诚挚问候，尼方表示将完全履行承诺，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所做的一切努力和行动。外交部发言人